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出门旅行的时候呢，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发生一些小意外，大家相信也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乘飞机的时候耳朵感觉到不适应，时差倒不过来，坐飞机时间太长了腿很痛，然后呢或者是休息不好头痛脑胀的，然后晒黑晒伤等等等等。像这一类的问题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如果你不能及时处理好呢，很容易把人在旅途变成人在囧途。所以今天呢，小彤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旅行中处理各种小问题的小常识，帮你避免旅途中遇到的这些小状况，让你的旅途变得更加轻松，祝你旅途更加愉快。首先呢，要说的就是搭乘飞机的时候如何减轻疼痛感。那么在飞机刚刚起飞或者是要降落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睡觉，这样才能实施缓解耳朵痛的办法。比如说如果感到耳朵不适的时候，你可以进行吞咽或者是咀嚼、打哈欠、用嘴呼吸等动作，都是有益于减轻耳朵疼痛的症状的。如果不想吃零食呢，也不想假装吞咽或者打哈欠，你也可以尝试咽鼓管充气法。首先吸气，然后呢捏住你的鼻子，把嘴巴闭紧，慢慢的往里头鼓气儿，这样呢你会感觉到鼓膜胀起来，而且呢会听得闷闷的噗的一声响，这样啊就是因为气体已经推进了你的中耳了。如果气体推进中耳呢，会增加体腔内部的压力，会把外部的压力呢减轻一些，这样做也是会缓解鼓膜疼痛的一个方法。 With you. 大多数我们的旅行呢，一般都是乘坐飞机在3小时左右的，很少有超过6小时的。不过试想一下，我们如果要是去往欧洲旅行，甚至是美洲旅行，那时间可就要长了。那么在长期的旅行当中呢，长途飞行中最应该预防的就是下肢的血栓问题了。当你的旅途很长的时候，最好活动一下，比如说伸伸腿，动动脚。如果可以选择靠过道的位置，那就更利于自己活动了。其实呢，小童也特别推荐搭乘飞机的时候啊，要选择一个离过道比较近的位置。这样的话呢，不但自己有了一定的宽敞的空间，而且还会让自己的出入变得更加方便。当然了，如果实在是没有选到靠近通道的位置呢，你也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尝试着那种穿不过膝的加压袜，来缓解你的下肢血栓问题。另外呢，我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的飞机行程很长的话呢，建议大家带一双一次性的拖鞋在飞机上，这样呢，就算你的脚很胀的话，穿上拖鞋也会舒服一些。而且呢，也要经常的蜷蜷腿儿、伸伸腿儿，然后呢，自己用手按摩腿部，这样呢，也会缓解一下腿部的不适之感的。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正确的倒时差的方法了。当你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清楚目的地和现在所在地的时差。在旅行开始前的几天里啊，就刻意让自己的身体呢逐渐适应新的作息时间。如果你是向东飞行，那么请每天提前上床休息。如果你未来要向西飞行呢，则适当的熬夜，在飞机上多喝水，少喝酒和咖啡这一类的饮料。当你到达旅行目的地之后呢，早餐要多吃一点含蛋白质的物质，这样呢可以帮你保持清醒。进食呢可以尽快的帮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在目的地多晒晒太阳，有研究表明阳光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调节生物钟。如果在白天确实感到很困，那么就少睡一会儿，但千万别超过1个小时，不然的话晚上你又难过了。另外呢，帮助倒时差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适度运动。白天呢，最好出去跑跑步、散散步。有朋友会说服用一些安眠药来助睡眠，但需要注意的是，安眠药对夜晚失眠或许很有效，对白天的困倦感就无能为力了，而且呢还会出现头痛等一些副作用。所以呢，特别不建议大家用安眠药来帮助自己倒时差，反而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自身的方法、自然的方法来适应这个时差。 They're making that money grow. Tractors, plows with flashing lights, backing up a two-lane road. They take one last lap around. That sun up high goes down. And then it's on, come on, girl, kick it on back Z71 like a Cadillac. We go way out where there ain't nobody. We turn this corner. and kick the dust up. Bar downtown, they got a line of people way out the door. $10 drinks, it's packed inside.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waiting for. Got me a jar full of clear. And I've got that music for your ear. And it's like knock, knock, knock goes the diesel. If you really want to see the beautiful people, we go way out where there ain't nobody. We turn this cornfield into a party. Pedal to the floorboard in a Ben Affordo, burning up a back row song. Park it and we pile out, baby, watch your step now. Better have your boots on. Kick the dust up. Let's back it on up. Fill your cup up. Let's tear it up, up. And kick the dust up. Just follow me down neath the 32 bridge. Y'all will be glad you did. Kick it. We go way out where there ain't nobody. Kick the dust up.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今天呢，小彤在节目当中专门和大家聊一聊旅行当中如何应对一些小问题，让你的旅途不再窘。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晕车怎么办。晕车晕船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我本身跟大家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平时坐车呢，我是一个不晕车的人，而且呢，坐飞机啊什么的都不晕。但是呢，有一次坐船出海，是坐那种海船，浪很大，然后我就吐得不行，一塌糊涂。然后从那之后我知道了，就是通常不晕车的人在某种风浪很大的情况下也是会晕船的。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平时不晕车，那出门就不晕一切。如果是赶上那种不好的天气的话呢，也许会晕。所以说，如果选择出去旅行，备晕车药或者是准备一些防晕的常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晕车的人呢，你可以闭上眼睛切断视觉信号，这样呢可以稍稍减轻一些晕车的感觉。那如果能提前睡着就更好了。如果大脑处于一个忙碌的状态的话呢，就可以压抑前庭的感觉，也有助于防止晕车。所以说呢，可以选择一些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方式，比如说和朋友聊聊天，听听歌，总之呢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忙碌起来，然后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是服用晕车药呢，晕车药一般都是苯海拉明一类的药物，是一种抗过敏催眠性的药物，能够镇静和止吐。而且最近呢，我听说有一种防晕车的贴也是特别好用的，不用口服，直接贴上就行。所以说呢，要出门的朋友最好是准备一些这样的药物和药贴，来防止自己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眩晕的感觉。说完了晕车和晕船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的快速适应高原反应。攀爬上海拔越高的地方呢，你的攀爬速度越快，出现不适反应的情况也就来得越快，反应也就越大。另外呢，如果你是一直生长在海拔低的地区的，而且呢还刚刚生了一场病，那出现高原反应的几率呢，那就更高了。 据说越强壮的人其实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但从病因上看，高原反应本身跟强壮的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某一些情况下，强壮的人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高原反应，那是因为跟体力不好的人相比呢，他们可能攀爬的速度会更快，运动起来更不珍惜自己的体力。所以很多人就说，第一次去西藏、去青藏高原的话呢，其实不建议大家搭乘飞机，反而是建议大家乘坐火车，因为乘坐火车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缓步前行的，而且火车里呢会慢慢的给大家加氧加压，所以说会让大家有一个缓步适应的过程。而你要搭乘飞机直接飞往拉萨的话，忽然间海拔升高了四五千米，那这样的话可能非常的不适应。当然了，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出现高原反应并不是因为去青藏高原，而是因为选择攀登高峰。登山的时候速度呀不要太快，海拔2400米以上的高度，每升高600米停下来休息1到2天，睡觉时呢尽量选择地势低的地带，在选择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充足的氧气，并且呢对自己的身体要充分的了解，要知道高原反应初期的症状是什么样子的。在攀登的过程中补充足够的水分，避免酒精，要有规律的进食，多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增强体力。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想出门去攀登高峰的话，在出门之前应该先请医生确认自己的身体条件是否允许。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要备好自己的一些常用药。外出旅行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健康的小问题呢，在当地找医院或者药店可能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可以准备一些自己的常用药品。晕车晕船的药呢，刚刚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在这里就不再说了。另外呢，要准备的药物就是抗过敏的药物，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饮食环境可能都会引发过敏，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还有就是解热镇痛的药物，比如说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这样的药物，它们呢可以对于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是很有效的，到药店可以选择散列痛啊，或者是布洛芬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选择一些增强胃动力的药物，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因为毕竟外出饮食啊什么的不如平时在家里吃的舒服，所以说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增加一些肠道菌群。还有就是抗生素，根据自己平时的药物习惯选择对自己比较有用的抗生素，一旦出现炎症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来缓解。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需要带外伤药物，比如说像创可贴一类的，或者是方便的那种酒精棉球、碘伏棉球，有很多药店呢都会有卖那种密封好了的酒精和碘伏棉球，非常的方便，一次就只开一小包，用多少开多少，非常适合旅行来准备的。那么关于携带药品呢，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多国家对于携带药品是很严格的，其中包括中药和西药，海关呢很有可能对药品进行检查，所以如果是出国旅行之前呢，要携带药品一定要事先了解所前往的国家对于入境药品的相关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携带的药品呢最好附有原始标签和使用说明，甚至医生的处方，尤其是像安眠药、镇静剂和止痛药物等等，以方便海关进行核对。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出门旅行的防晒技巧。其实谈到防晒，不仅仅是女孩子要关注，男人同样得关注。女孩子怕晒黑变丑，而很多时候男人不注意防晒呢，往往会被晒伤。防晒，尤其是出门旅行的目的地上山下海，建议朋友最好用 PA 指数高一点的防晒品，这样呢才能对抗持续存在的 UVA 的伤害。就算是阴雨天气和冬天，也不能忽视防晒的问题。夏季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期间呢， UVB 是最为强烈的， UVA 强度那更是全天都很强。除了注意涂抹高指数的防晒霜之外呢，应该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段外出，减少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就算一定要出门呢，也要聪明地使用遮挡物，比如说遮上一把阳伞，或者是尽量选择有树荫、遮阳棚和高楼的阴影的地方去行走。而且穿戴的时候呢，不要太暴露，一定要穿好防晒服和太阳镜。太阳镜呢，要选择那种偏振镜，这样呢，不但能够防止阳光刺眼，还能抵御紫外线对眼睛的侵害。但是防晒服呢，绝对不推荐雪纺毡或者是那种很美很美的薄纱。女孩子觉得雪纺和薄纱很美，但是我告诉你们，它们的遮阳效果简直是太一般了。选择防晒霜呢，要选择 SPF 指数为15加以上的广谱防晒霜，在出门前15到20分钟开始涂抹。而且这个防晒霜呢，你要随身携带，最好能每隔2到3小时来补涂一次。如果不小心还是被晒伤了，要赶紧进行冷敷，把局部温度迅速降下来，但是呢不能用冰，可以选择用毛巾来蘸凉水进行一次有效的冷敷。当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再使用晒后修复产品，推荐用抗炎功效的，因为晒后之后呢是会得皮肤炎的。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要进行基础的护理，不要用刺激性的那种功效性的化妆品，比如说像水杨酸呀、果酸就可以了。另外呢，晒黑之后也不要急于马上来恢复肤色，等上几天皮肤状态比较稳定之后，再慢慢开始用美白面膜一类的东西才比较好。最后要帮大家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脚上的水泡。在旅行中，脚上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而磨出水泡，有时水泡里还会掺杂一些血液。最好的处理方式呢，是刺破水泡，把其中的水液挤出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先用热水泡脚5到10分钟，然后擦干，再用碘酒或者是酒精给水泡周围进行消毒，再用消过毒的刺针呢刺破水泡，挤出里面的液体，然后再敷上创可贴以保护伤口。处理水泡时千万不要去按压水泡皮，否则呢不但更痛，而且会影响走路，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处理之后要保持清洁和消毒，过一段时间呢，里面的皮肤会逐渐长好，然后外面的皮肤会逐渐变干，自然脱落。千万不要在没有脱落的时候用手去抠，这样的话里边的那一层嫩嫩的皮还没有完全长好，也容易造成感染和疼痛。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